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系每日。 方文 Discord 审查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帮衬。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嗱，喺开始之前，我输到赢咗，奥运胜利搞完。 OK 啦，即系 好啦，就开始就正题啦。首先就武肺事件簿啦，泽城千春就泽城美雪嘅细佬嚟嘅，比较少听到佢嘅名，不过我都识佢啦，算系。即系知道佢配咗咩作品啦、 啊。唔，我第一时间嗰时诶，声优泽城唔系咁大镬啊。哦，唔系，跟住该唔系佢亲戚啊？结果真系佢亲戚， 细佬咯。 我唔查，我都唔知道。老实讲，我之前未听过佢。 大原山崎香细佬就大原纯，泽城美雪个细佬就泽城千春。咁内田真理就内田同马啊嘛。 细佬 系啊，子弟档好有名，声优子弟档。 咁啊， 小事啦呢啲嘢。 唔系无底网感染嚟嘅，所以应该冇乜事嘅。 又系啲少，至14日左右就冇嘢出翻嚟嗰啲啦。 佢应该系嗰啲定期检查嗰时 check 到嘅，就唔系有啲咩大镬嘢。 因为而家声优基本上个都打针咁滞噶啦，去到成声优界咧勒令打针，我睇到好多声优都走咗去打针。 类似演艺嗰啲都要 强制咁滞啊，而家 定期去做检测啊嘛。你定期做检测，咁咪会有啲无症状，要容易俾人抄咗出嚟咯。如果唔系定期做检测嗰啲，就可能真要病发啊，发咗出嚟自己有感冒发烧之类，先会走去 check， 咁就可能会比较严重啲啦。 所以可能根本上唔知道好翻咗未，好翻咗大把。 系啊，好容易出现咁嘅情况噶。 好啦，咁我讲另一单，其实都几特别，有少意外嘅。夏田麻美就第一胎生咗。是生咗啊，因为夏田麻美讲就佢冇同人讲过自己怀孕嘅，所以呢佢突然间啤咗件出嚟呢，係大所有人都吓咗跳，吓你啲时候有 BB 㗎，仲生埋添啊，嗰隻嘅。 即咁都係嗰句啦，星友呢啲嘢呢，突然间有一年唔见咗人，你未必发现㗎，尤其是呢佢又唔係嗰啲好红啊好多 job 嗰种㗎嘛。 唔好话一年啦，有啲星友抬住个 B 啊都落音室啦，就是佢泽城美雪咁。佢带住个肚碌碌咁身，佢唔知点一两三个月啫嘛，佢系咪真系又翻出嚟？跟住成又生咗，你未知啊？ 要讲你其他职业妇女都系咁样噶啦，佢哋前四后六就大佬，即系 唔系？而家香港前四后八啊，好似头先系后十啊，因为好似香港十个星期啊。 即总之系咁，就算系职业女性，都唔系真系会休息好耐噶嘛。 尤其是声优呢行又唔系特别困身嘅，你接少啲 job 咪得咯。 系啊，而且佢本身都唔多啦，唔系话我话啦。 咪就咯，咁佢最红嗰年就都唔多啦。咁莫讲而家，佢又咪最红嗰批。好啦，嗱呢单其实系呢两日最大新闻，就是、迪士尼喺佢嘅电话财报会议度宣布，香港、台湾、南韩今年11月 Disney Plus 终于登场啦。哇，等咗好耐好耐啦。 对我嚟讲冇乜所谓，因为我都唔睇嗰啲嘢。 对我嚟讲好重要，因为我知道话办法都到，但系亦都有 VPN， 但系因为我英文差啊，我等我有中文字幕睇迪士尼啲电视剧嘅，即系Loki 啊、Wonder Vision 咁样，我等一路等紧嘅。咁今年11月上架啦，最香港啦。咁价钱方面应该都系50蚊、60蚊左右嘅，唔知美国$8啫嘛。 应该都唔会差太远噶啦，如果唔系就会引啲人跨区睇噶啦。 差唔多啦。 而且我觉得香港其实应该是台湾的附属版嚟，即是去进军台湾市场，咁做开繁体中文咪俾埋你香港咯。 嗯， 反正网上啲嘢其实冇乜真系好实际上嘅国界，除咗语言之外。 系啊， 咁啊。 不过对佢就好啲就系佢，因为佢就迪士尼嘅啲古老动画，咁咧就会比较吸引到啲合家欢观众嘅。 嗯， 好啦，咁另一单咧就系 Netflix 啦，港人嘅对手就系、是。JoJo 第六部就 Netflix 12月优先上本嚟就应该下年1月嘅，2022年1月翻，但系喺 Netflix 咧就12月优先上早一个月，咁系一次就抌咗成套上去就唔知啦。 应该就系、是又系嗰啲你要我俾钱你啊嘛，咁咪俾我先能配送，咁即系呢啲系踢佢抌几大嚿钱落去嘅啫。 咁声优方面就公布咗噶啦，即系上面讲埋啦，艾尔梅斯就田村六心 ，Fires 咧就伊濑茉莉也，安波里欧就系冢崎敦美 ，Weather Report 就梅原一郎。老西就是浪川大富，咁空调城下就少于大富啦。 咁当然啦，唔通而家真係会咩？即係虽然日本就有时係会兴嘅，即係个角色老咗之后啊嗰啲嘢，但係大陆部嘅成太郎都唔係真係老咗好多咋嘛。 卅零咋嘛。有一句好妙嘅，因为佢网上嗰条 PV 片呢就美版嚟嘅，就英文嘅。咁呢 Weather Report 嘅角色呢就写咗 Weather Forest， 原因好简单 ,Weather Report 系一隻好有名嘅爵士乐团嘅名嚟嘅。咁版权问题要改名。 有乜严格嚟讲 ，JoJo 全部都系噶啦。 佢话 JoJo 所即系声优同埋啲啲系新名系玩好多色，玩一个乐团 Lita 噶嘛。第五部嘅齐柏林飞船 系几乎你都系啲乐团名嚟噶，除咗一开始揾塔罗牌啊嗰啲嘢之外啊。 第四部全面噏咗到堆出嚟啊！ 系全部都系，只不过系有名冇名，同埋对方介唔介意咁解嘅啫。即系有啲系已经好耐之前嘅，可能已经过咗版权咧，又或者系对方根本就唔太介意嘅。咁有啲可能，我谂呢个要改，可能系因为对方有人投诉咯。 嗯， 即系漫画咁样就咁写只字，可能佢仲冇咁介意，但系动画播全世界都系，咁佢可能会比较 care 啲，咁咪要你改名咯。 嗯， 因为唔同公司对呢啲嘢系唔同睇法噶嘛。有啲公司话：喂，你用我名咪用我名咯。唔紧要啊，反正完全唔关我事噶嘛，咪咁嘅，同我个本职完全冇关噶嘛，当宣传又好，当咩都好，咁其实冇所谓噶，即系你唔会将苹果日报嘅苹果同苹果电脑嘅苹果捞乱噶嘛，虽然苹果电脑同即系苹果音乐啊，当年系打过版权战噶嘛， 哦， 咁咪算啊， 本来咧苹果咧。是 Pay 由四嗰个唱片品牌嚟嘅。当初佢Apple 佢讲到就係 Apple 用呢用呢 Apple 做公司名呢条件就係我唔搞音乐。问题就係当佢搞iTunes 嘅时候呢 唔係 iTunes,iPod 开始做㗎啦。 咁就开始麻烦啦咁就搞咗好耐结果就追讲念数。 咁啊，不过呢个就我顺便提一提啫。咁啊，呢个作名就唔一定会要你搞要性嘅。咁但系有啲公司就系唔得，呢个名系我嘅，死都唔会肯俾你。咁啊，所以冇乜嘢嘅。咁啊，讲完 Netflix， 咁啊，仲讲埋 Amazon 啦吓。咁就我谂大家都知噶啦。呢个啊 Amazon 上面就上咗发个新嘅剧场版啦。咁啊，杰特未睇，我亦都唔会睇嘅，所以放心唔会嚟睇你哋嘅。咁啊，睇为提一提噶。 我谂住搵一个搵一晚咧，一口气睇下水，搵一两日，因为我基本上系唔记得晒所有之前所有剧情噶啦。 喂，大佬十年啦，有冇？ 超过十年啦。 系咯，即系等咗咁 Q 耐，咁你正常你如果你系唔记得咗前面嘅，要重新睇过，应该如果你冇前面冇复杂过，因为有啲心急嘅剧情早已复杂好，等佢一上架嗰阵时就可以睇新嗰集噶啦。咁就提一提各位，如果你唔已经仲未知嘅话，就每日顶得上去噶啦。咁所以就应该全世界睇到啊，除日本。不过日本你应该，如果你喺日本，你应该系想 一睇晒噶啦，睇咗两次上。 应该入戏院睇咗噶啦，系入唔到戏院嘅全世界其他地方先要系上 Amazon 嘅啫。咁啊， 嗱，讲下呢啲旧嘢先。首先就系《九极超人 R》又有新作，一套1980年代嘅漫画，前几年咧，结成嘅你唔知黐喺边条筋，画咗几个单元古仔，今日储咗一本漫画集，咁啊，以为佢叫做咩？纯粹叫做怀有贪过瘾啦。依家又有新咗话，哦，你好嘢喎！同埋最妙就系、是，个古仔咧就80年代嘅，所以里面所有嘅设定基本上仍然80年代，即系佢讲嘅相机啊、单反仲系嗰啲，死啦！我唔系好知道你讲紧啲咩相机啊，嗰啲咧80年代嘅又系相机啊、镜头嗰啲嘢咧，佢依然系保好怀旧，你保嚟当年嘅水准嘅。 嗯， 咁依家所以叫老鬼怀旧啦，即系因为九七 R 其实都唔少老鬼中意睇嘅。 佢因为佢冇乜必要去将佢拉到去现代，因为佢如果佢真係咁样拉嘅话呢，咁个故事会有啲奇怪囉。 乱晒大龙嘅。 係啊，你除非你中间话咩佢过渡咗啲咩时间之后，但如果係廿几三十年之后嘅世界，咁佢哋应该全部大过晒㗎囉。 嗯， 即係已经系中坑添嘛，就成系。即係 呢个唔重要啦，呢个就有个睇怀旧嘅睇感情嘅，我承认系。另一个呢就连作者好意外，就系非常白奇玉之前拍过真人电影。咁而家竟然拍续集，呢套漫画睇我喺网上揾过翻嚟睇，系其实真系好短嘅一本个啫嘅短篇搞笑漫画，讲奇玉同东京独立嗰啲咩先，算唔算内战啊，或者斗或者嗰啲类似总分隔嗰啲乜嘢啦，总之搞笑漫画嚟嘅。咁之前咧就即系九年就真人电影化，就尹嘉琪拍做男主做主角嘅。咁而家就第二次真人化，我系估唔到呢套嘢可以再拍多次电影咯。 嗯，好冇戏好拍啩，唔知 系呢个年头知咩事可以发生。 啊、 好咁咧，就另一句就系、是，其实都唔算意外噶，就系、是《绿眼战士》咁咧有新连载，应该就系摘咗喺出版社嘅全稿啦，同埋就会喺出依期依嘅新连载嘅时候咧，会做一本特集，即系三毛健太郎嘅嗰啲追思特集又好，怀旧特集好啦，咁就揾一堆作家就寄稿，咁各画一张图咁样嗰类嘢嘅。 我估其实系因为三浦有个习惯就系佢即系如果做得唔够好嘅话咧，佢系会将个接近完成嘅完成稿同你抌丢咗佢嘅。所以佢先连载点解咁慢啫嘛？咁可能系佢就话喂，咁唔知边度觉得头炒到份，其实都完成度好高，只不过佢可能佢仲觉得仲未加稿嘅原稿去登岸出嚟。我估系咁啊，因为我睇唔到佢，未睇佢最新嘅画像什么样子。 因为我听个讲法就系话，其实佢系有啲草稿嘅，好似话助理帮手完埋佢嘅。 咪系咯，佢所谓未完稿，可能对某啲人嚟讲，唔系净系个副间吓，我认真真系唔系咁噶啦。对有啲唔系咁仔细嘅漫画家嚟讲，其实已经系完稿级嘅程度。你佢啲草稿咧，你系唔觉得佢系草稿嚟啊？所以反正人都唔喺度咯，咁啊照攞出嚟咯，咁咯。 系啦，跟住就系一个有啲意外嘅就系、是《声优蓝木灯》就第一次嘅由观客演出道演唱会。即系冇费害人不浅啊！ 呢个时候出道真系都唔知佢系好彩定唔好彩啊！真系 佢今十月追开一个就有人有观众嘅演唱会，就系、是、东京大阪十二月。咁、咧另一个更其实类似嘅意思就系咩咧？琴日 Love Live Superstar 咧就搞咗个第一至三话嘅电影院嘅一次播放会啦。咁五个主要嘅声优就去见观众，呢次系佢哋系 Liella 第一次见真人观众嘅。真系，因为佢之前上电视，你全部都系一系上录影厂，一系就冇观客，跟住佢第一次见到真人观客嘅， 即系咁啊！ 唉，真系害人不浅啦，呢个咁死嘢。 即系因为佢系十二月底先搞嘅一个十二月廿二、廿四号，咁其实到时系咩环境，真系鬼知咩？呢个少少倒一波嘢嘅意思咯。 即系嗰、那个讲蠢讲就系日本人已经去到一个就咩？ 你每个礼拜都要讲一次嘅啫。 嗱。咪前几日呢奥运会长咩巴克呢咪走去银座行街嘅。咁呢几日人咪喂大佬你叫我毕业不急冇出街点解佢可以呀、啊、跟住嗰个唔知咩大神话毕业不急系当成决定嘅。咁好简单毕业不急就冇出街即系唔系重要。咁佢个毕业不佢觉得重要嘅出街囉。咁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咁咪出街囉。讲完。好好下一拍。 咁呢个世界 cosplay 峰会咁就又系类似嘅状况啦。上年就因为冇费就成个改咗去线上啦。咁今次就话线上线下都有啲咁样㗎啦。即系佢个名就好似好关好 grey 好全球化。咁其实呢就主要都系日本自己围嘅、 啊。我记得啦每年名古屋市名古屋市名物嚟㗎呢个系。差唔多名古屋市一讲名古屋一讲 cosplay 峰会呢就一定名古屋市。名古屋市石一旺都 cosplay 㗎嘛。哦，记得我一讲我记得边个啦。 但系咧，佢就佢名就叫做世界峰会咁，但系其实就点讲啊 ？up 啫， 系的确系世界最大嘅，都有少少外国势参加嘅。咁但系个冇费啊嘛，咁你日本都半锁国咁滞，咁外国嘅人嚟唔到啊嘛。而且佢嗰阵时佢直情活动都唔系好够胆搞啦，变成呢个 online 搞。但系 cosplay online 搞咧就即系唔系话唔得。但系就总系怪怪地咁噶嘛，系咪啊？咁啊，佢今次咧就系两边都搞，线下就即系佢名古屋自己围，咁啊就有啲外国势啊嗰啲咧就会用线上形式咁样咯，两个捞埋一堆咯。咁因为你就算你现实去搞啊，你外国嘅人都系嚟唔到噶嘛。虽然理论上就唔系真系好重要嘅一部分，但系你都叫世界峰会，冇理由唔侵外国人玩噶嘛，好正常啫。咁咯。好啦，又都系日本嘅世界，因为系日本嘅事嚟嘅，但系就呢个世界公司啦，呢个 HP 电脑喺日本就拍咗个广告，大概就系讲我以前咧啲家用机就大概有好多回忆，但系对唔住啦，我而家长大咗啦，我要成长啦，就将啲家用机嗰啲嘢全部抌晒落个箱度，收埋喺个箱度，咁就我而家就开始用电脑嚟打机啦。大概咁嘅意思啦吓，就系咁嘅结果就又俾人啲到封禁啦。 我嘅睇法系讲打机咪轮到你啦 ，HP。 即系呢、這个喺呢个 console 机大国入边，若头播呢个广告，你觉得真系你真系撩交打嘅啫，我觉得系。 唔系更撩交打系你算老几系讲打机电脑。 咪系咯，即系之后大家第一个反应就系 HP 电脑呢嚿嘢先应该系抌落垃圾桶嘅牌子嚟噶嘛。 唔系。嗱，呢样冇咁衰。首先就是，先唔好讲你个牌子问题，就系你本身嘅牌子都唔系卖打机噶啦，算罢啦。 即系呢个 HP 佢点讲啊？我记得最多都系商用机， 咪最咯。你话你系Razer 啊，或者你 MSI 本身有出开打机电脑嘅 ，OK， 你一讲啊，但你做商用机，讲咩打机电脑啫你？ 啊、即系我见得 HP 嘅电脑，因为佢系卖 notebook 啦。我见 HP 电脑见得最多就系嗰啲倾生意嗰阵时嘅嗰啲客，即系十个咧。接近一半咧，都系打开就系 HP 嚟噶啦，咁剩翻嗰一半先系Apple 啊、Dell 啊嗰啲，最主要系呢三个牌子啦。我见商用机嘅话，咁啊， 唔系咁，始终你商用机、厂机其实佢有一定有稳定，但系、我要打机唔会买你咯。 所以咪大家呢、這个佢，但可能佢想颠覆呢个深入民心嘅净系商用机嘅印象。咁但系如果系咁，你就唔好用啲咁挑机嘅形式话啊。其实我哋除咗商用机之外，打机都好掂噶，都可以类似，因为佢唔使咁真系挑人哋 console 机嘅机噶， 同埋唔好俾人吐槽你咯。你只打机又唔系特别劲， 系啦，就咁啊，有啲。点讲我都唔知点样，有啲无言啊！见到佢个咁样，咁可能系言上相法啦，咁啊，因为都几多人提下呢摊嘢，我唔知点解喺摊摊度成日见到。咁啊，讲 console game 翻去 console game 王者啦，老任啦，今个礼拜就 又破纪录啦， 延续翻上个呢个上个月嘅新闻嚟噶啦，就系、是 啊、 今次就系呢个初代可唔可以叫初代咧？即系姑且叫初代啦。嘅帶咁啊，今次就係$2,000,000，又係一個新星紀錄啦。咁今次嘅帶都係9.8分。嗱，不過要更正翻我上次講嘅少少，有少少出入。呢間評級機構對遊戲機帶嘅評級係冇我講得咁嚴格嘅。之前咪講過卡咧話咧，佢係少少傷痕都會扣分扣到你黐筋噶嘛。咁、我唔知佢因為就係因為佢個保存條件唔會好似卡咁好。即系佢唔会打开的时候已经知佢系一件收藏品啦，系所以系冇咁容易搵到啲真系完美个完美嘅完美品嘅，咁所以咧其实佢个相对嚟讲唔算系真系咁夸张啊，未去到话你指甲你拎大咗少少，只手指咁压到少少咁啊 fail 嗰啲，未到咁嘅程度嘅，咁啊睇一睇，咁但系咧攞到9.8分，即系代表住呢个市场上啊嘅极端少数嘅。產品你先可以攞到咁高嘅評級嘅，咁一樣嘅情況，今次都係9.8分。不過上次就已經講過啦，咁今次就唔重複，咁就其實係一個要保存得非常非常之好，先可以攞到呢個分數嘅，就咁咯。咁而且仲要係今次呢個餅帶，仲要係初代，第一年代再久遠啲啦，第二個發行量低啲啦，所以佢今次佢值得去到$2,000,000，即係1,500,000港紙啦。一嚟就一保存得好，二嚟本身件嘢都唔係啲非常多嘅數目。即系你冇成日谂住咧 ，Mario 嘅个产量会好高，因为呢个系初代的，我哋而家叫初代啦。因为Super Mario 之前仲有个 Mario， 大家仲记得个顶嗰个 power 掣 水管， 顶喺个水管度嗰个先系，即系理论上嗰个先系真正嘅初代嚟嘅。不过算啦，今次讲嘅就 Super Mario， 即系我哋平时打开嗰只啦。呢只$2,000,000，我觉得如果之前嗰只都有成1,000,000港紙，咁呢度1,500,000港紙，我觉得合理啊。年代又久远啲，个稀有度又高啲。好啦，咁都系 Mario 相关新闻。呢、这个大阪环球影城有个超级任天堂嘅区域噶嘛，个园区又有少少意外，咁就 只蘑菇俾人顶咗落嚟。 系咪叫蘑菇啊？就系嗰只咧，Mario 最普通嗰只敌人啊， 蘑菇怪啦， 嗰只一踩入边嗰只嘢，咁就其中一个摆设啦吓，咁就系、是、几只搭埋一齐嘅，咁就唔知关唔关前排台风事，咁佢就跌咗落地， 好写实啦。 因为嗰只嘢嘅虽然啦就唔系初代啦，今次就呢、這个应该系超人版先开始有得叠噶，我唔好记得系咪？就唔知超人版定系三代开始有得叠，佢哋会叠埋一齐，但大高啊，虽然你都系一踩冧晒佢嘅，咁、结果佢就如游戏咁样跌 Q 咗落嚟，咁啊要执翻佢上去，咁应该系大风一滞嘅，因为个旧嘢其实都当初打机嘅记录，其实佢哋几有叠埋一阵咧，都几摇摇欲坠噶嘛，咁、那个影城嗰边啦就还原。翻佢咁样揈嚟揈去嗰个款，所以咧就你望到个形状都唔系一啲好容易承受风力嘅嘢嚟，咁而家一打风嘅结果跌咗落嚟，咁佢要谂下办法补强佢啦，或者你谂下点样搞掂佢咁样咯。讲开任天堂，顺便睇啦吓， 好啦，咁啊，跟住就系、 是、我又系我哋马亮的士啦。 点样提下嘅？ 上次就系重炮件衫和谐咗啦，咁啲人话会系咪又系啲小粉红，又系惊啲小粉红屌啦？今次就唔关小粉红事啦，今次咧就系入边东商变法入边其中一个 event 就叫做 Liga Liga 黑魔法，即系我哋唔会俾 YouTube 黄标嘅。虽然冇盈利，应该唔会有黄标呢样嘢啊。即系咁，其中个 event 就叫叫嘅，因为佢其实系种朱古力，又甜又苦，咁所以咪叫呢个呢个咯。咁但系佢就你读歪啲，读快啲，咁就会变咗某个 N red 啦 ，N 字头嗰啲。咁佢又喺冇最少唔见有台面上嘅投诉嘅情况之下，自己改咗佢咁样咯。咁其实既然你都改得重炮外套，咁佢呢次就唔系好出奇，虽然唔系好乐见。咁但系 应该啊，唉，都唔系啲咩大不了，有捻得佢就算啦，睇一睇嘅啫。好啦，咁啊，因为今次实在太多啦，所以我哋要斩开两节，咁我哋下一节继续。